而且因为这是有很多变数的一些比赛，一个比赛哈，所以很难预测最终的比赛结果。 对对， 这一点也是赛艇比赛的魅力所在了。 没错、啊、 那如果大家是和好多朋友一起去的话，可以互相猜测一下比赛结果、嗯、 对， 谁输了谁去买冰淇淋，或者谁输了谁去买咖啡等等，也是蛮有意思的。 丽华还是蛮善良的， 嗯， 只是冰淇淋和咖啡吗？ 是， 我想是谁输了 大的， 谁输了谁请晚饭好了。 啊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 OK 啊。所以说啊，看来我还是比较贪，我还能吃的哈。 大方。 那这个可能是比赛的一个时间是每周三和周四， 没错， 对吧？如果您对赛艇比赛感兴趣的话，就要在这两天来到这里去观赏比赛了。 是的， 嗯，当然冬天的时候呢，可能在湖水公园活动是有一定的局限的，你毕竟不能这个到水边去玩玩水之类的。 嗯、对。 但是夏天呢，这里就是完全开放的一个水上休闲世界了。 是是、嗯。那这里从五月份开始呢，就可以开始体验各种水上运动了。 嗯。 那直到十月份为止，都会有免费的水上运动体验教室，哦、可以体验一些汽艇啊、皮艇，还有水上自行车等等一些水上娱乐项目哈。 嗯。 那在草地公园呢，也会举行各种特色的演出或者是演唱会， 嗯、 还会举行各种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哈。那、 嗯、 而且在公园附近的街道呢，也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气氛的这个咖啡厅和或者是餐厅、 嗯、 所以非常非常的浪漫，可以和家人和朋友过来游玩一下。嗯、 好的啊，之前说的都已经忘记，我只记得有餐厅 餐厅 和咖啡厅。 对、 啊、我记得这个之前好像就有这个朋友说、 嗯、 哎呀又到了你最喜欢的这个环节啦、 嗯、 什么什么的。 也是我最喜欢的，我们最喜欢的。 对，那这附近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呢？ 没错没错，那来到了近几条河南呢，这里有这个河南古歌饮食小镇。 哦、嗯、这名字、哦、 这个 好大气、啊、 对，好大气，但不是那个古歌吗、 当然、 对，汉字不同、那我们在这个饮食小镇里呢，会品尝到很多很多种类，大概30多个种类以上的这个韩国的特色饮食、 嗯、 那包括这个韩定食啊、 嗯、 还有这个鸭子鸭肉的料理啊、 嗯、 还有我们喜欢的这个牛肉的料理，还有一些就是烤肉 嗯 等等一些汤类的，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这个、嗯、大家都可以品尝一下，对，品尝得到、 嗯、啊，很不错啊。因为刚刚提到这个30多种啊，我又不得不再提一下这个一个月的时间、 嗯、 一天吃一样，对吧？ 对，都可以吃到。 丽华都无奈了， 都无奈了， 跳不出这一个月的时间了。 而且听说哈、啊，据听说这里的每家店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，对、 哦、 大家不用去挑。 对， 对、 啊、 差不多。 你不要觉得哎，我找攻略吧， 嗯，不用攻略、 啊、 对， 随便进一家就可以了， 但 不要重复的进哈。 对， 但是有一家我们是要特别为大家推荐的，对吧、 嗯、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韩式的菜包肉，就普萨 姆。嗯，普萨姆 啊，有一家餐厅做普萨姆做的 特别有名， 对吧？ 对，这家餐厅叫这个青瓦三代的这个菜包肉哈、 嗯哦， 那菜包肉这个饮食在韩国是非常非常算是很有名的一个饮食了，而且是有一定的传统的哈。 嗯、 那在这里这个青瓦三代的这个菜包肉这家餐厅呢，是在八年间有三位负责过韩国总统料理的、 嗯、 这个厨师、 嗯、 是在这里来负责做这个料理的、 哦， 所以非常非常有名。 对，所以菜的质量呢，大家就不用担心了。 没错没错，食材也是很新鲜的。 对，给总统做菜的人， 嗯、 给我们来做菜， 对。 不错， 很荣幸、 啊、 嗯， 好的，我好像有点忘记了这个美沙里的赛艇公园了啊，光记得吃的了。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是美沙里的赛艇公园，大家可以来这里玩一玩、 嗯、 乐一乐、 嗯、 动一动都可以。 没错， 下一期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旅游资讯呢也是非常实用的，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可能想要去尝试的一个吧、 嗯、 那就是为您介绍各种各样的职业的一个地方， 哇， 叫做韩国的 Job World，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。那到这里呢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。 嗯， 在这里呢要跟大家道一声再见啦、 哦嗯、再见啦。 是的，感谢大家收听、 嗯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 再见， 拜拜 拜拜。좀 놀아라